时候，让我变得更自由，独来独往，独自流浪，不作虚荣玩偶，抛开一切，默默地去，光辉不带走，无意再回头。茫茫前途没有去向，亦未愿怀旧，愿会碰上理想的他，与我结伴游。前路远，梦中旅伴，不知何日有。存在有几多美丽时候，愿意过得更自由，从来没有被负同游，怎算得成熟透？怎么想到寂寞是我清风之我忧，陪我西上游，像我也有，但未是成就，没法碰上理想的他，我会继续求。情共爱未想强就，解不开未想就。让我变得更自由，独来独往，独自流浪，不作虚荣玩偶，抛开一切，默默地去，光辉不带走，无意再回头。茫茫前途没有去向，亦未愿怀旧，愿会碰上理想的他，与我结伴游。前路远，梦中旅伴，不知何日有。